轻轻的海洋，是情海，不倒的树啊，是榆树，向往北纬33度，你的右手是我的左手。星星的海洋是情海，不倒的树呀是榆树，相距北纬33度，你的眼眸映出就是我。Love you.